啊，那么现在啊，老人可怜了，无可奈何啊，人老的时候焦虑不安，没有安全感，那没保障，那很痛苦啊，精神上的折磨啊。那么纵然有一点储蓄啊，年老了，迟钝了，记忆力也退化了，患得患失啊，这个积蓄能不能保得住啊？又怕别人骗他，又怕别人呢夺取他的，所以他忧虑的太多啊，怎么样都免不了一死啊，死了之后一场空。啊，我们年轻不照顾老人，到将来自己儿女长大了也没人照顾自己，那果报如是吗？你种的是什么因吗？你得的是什么果报吗？人有个生死，在生之前有没有苦？死之后到哪里去了？还继不继续存在？这个问题科学技术永远不能解决啊，哲学也不能解决，宗教解决了啊，婆罗门教一万三千年前说出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，啊，但是今天这桩事情科学没法子证明啊，科学找不到六道轮回，但是六道轮回就在人世间啊。我早年在香港有一个也是念佛的佛弟子啊，他是电影明星啊，告诉我干他们这一行的遇到鬼的经验呢非常多啊，就在香港他们夜晚就陪夜间啊，办完之后这附近一条小街卖小吃的很多啊，他们这一组20多个人啊，就在这里聊天歇着的啊，有笑有说的就买了东西吃了啊，也付了钱了啊，回家去了，到第二天就朋友打电话，是昨天吃的东西不知道吃什么，肚子痛啊，吐出来的东西啊，都是一些树皮啊、草或者是草啊，这个草根呢 啊都是烂东西啊，大家都有这个情形，这怎么回事情？昨天付了钱还找钱，找钱拿着纸钱找了看看，是冥纸，是鬼用的东西，这昨天遇到鬼了啊，开车去沿着这个路找，到那一看坟场啊，晚上那是闹事啊，给他们碰到了，不是一个人的，20多个人的，你能说他是假的吗啊？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有机会 啊，肯定承认决定是有啊。啊，鬼是决定是有啊，极乐世界怎么会没有呢？当然有。啊，这是这么多人同时遇到的。啊，我让他把这些事情呢详详细细讲出来，我们还录的有光碟。啊，我们这个协会里头有他的报告，很丰富。啊，都是亲身经历。那不是讲故事啊，来为我们作证啊，真有啊，真会遇到，人鬼杂聚啊，人见不到鬼，鬼也见不到人啊，但是偶尔会碰上啊，碰上好像寒毛直竖一下，在路上走的时候，那就跟鬼一样给碰上了。有这种情形。人要知足，知足就常乐，就快乐。不知足的人很苦啊。亿万富翁很可怜呐，他天天还在想着赚钱呢。我不想了，那我比他富有啊。他还想赚钱，我不想赚了。知足常乐，不知足者那就苦不堪言了。样样都知足。你说你这个生活不快乐。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你一定会受一切众生的欢迎。为什么？你不争了。大家他想争啊，他不跟你争，为什么你不争？别人都有求，你无求了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想求的，他们都不求，没有冲突。我们要争的，他不争。他争我不争，我争的他不争。我争什么？我争的是念佛，我求的是极乐世界，这他不要。没有冲突嘛，没有冲突都是好朋友了。有冲突的就是敌人呐，没有冲突的是朋友啊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跟我们表演，统统放下。言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表演出得大自在，表演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苦不苦呢？不苦，他乐，他真快乐。他要不快乐，怎么能讲出这么多的经典？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因人施教，什么样的根性给他说什么话，不会说得太深，也不会说得太浅，正好适合他的程度。佛菩萨有这个本事。 方便当中，第一殊胜方便就是这部经典，就是念佛法门啊，闲余不小，贫富贵贱，没有一个人不能学，没有一个人学了不成就啊，真正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个个都成就。这个法门殊胜奇特，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多大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才遇到啊！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你遇到就是有大福德，跟阿弥陀佛有大因缘啊！能信，愿生净土，那就是你的缘成熟了啊！半信半疑，不想往生。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留念的，你的缘没成熟，有缘没成熟啊，没成熟还继续搞轮回，等待下一次再遇到啊，遇到的是中特奖啊，啊，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劫。啊，真的啊，我们这个时代学佛确确实实怎么样积德，怎么样消业障啊，最有效果的方法是念佛处事，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用真心是会吃亏啊！别人有虚伪的对我，我也老老实实对他啊，吃亏上当不怕，为什么？假的不是真的啊！一定要守得住，我愿意吃亏，我愿意上当啊！别人欺骗我，骗我的财物也好，骗什么都好，这些东西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谁得到都好，不要去计较啊！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对了，佛告诉我们，不但是智慧，德能、相好，全是自信本具的。我们迷失了自信，以为这是外来的，一心向外去求取，结果全都落空了啊！从生到死不能解脱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错了方向，错了方法，也错了啊！佛的种种教法都是帮助我们修定啊，帮助我们回归清净平等啊！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定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定，用听经的方法修定，所以念佛、听经、读诵 都是属于戒的范围。那因这个就得定，什么时候你烦恼放下了，啊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啊，佛有啊，我们人人都有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随心不能不读，不能不听，佛不能不念，不念一天到晚都是杂念妄想，断不掉啊，前念灭后念就生了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啊，这习气断习气难，断烦恼还比较容易啊，容易我们也断不了啊。学佛不能欺骗人，更不能欺骗自己啊，欺骗自己一无所成啊，这一生到最后还是去搞六道轮回，错了啊。这种缘不是容易遇到的啊！开经偈上告诉我们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，净土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你怎么会遇到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比百千劫更长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有缘了，无比的幸运的遇到了，啊，又遇到这么好的本子，啊，夏莲老、黄念老这两个人。菩萨再来啊，应化在世间，他来干什么的？就是来回敬的，来给我们做记住的。人间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，他来了，他工作完了，他走了。啊，我们有缘遇上，我们是祸。啊，知道这个宝中之宝，无上的法宝，啊，这样殊胜的法门，确确实实能帮助你的一生见性成佛。大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跟这个法门不能比啊。那些法门虽然门门都能够明心见性，它难啊，它要求你断烦恼啊。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只要伏烦恼就行，你能把烦恼控制住啊，伏烦恼比断烦恼要容易得多啊！我们只要能忍受，就能够断掉啊！啊，不能忍受就不能往生啊！啊，能忍受。烦恼没断能往生，这就容易太多了 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，能不能往生全在幸运之有。你看定心切愿，往生的条件具足了，品位高下呢，完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定心切愿之后啊，要努力念佛了啊，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小看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江，不能小看他。为什么？他三年佛号不间断，那这个人我们是可以向他学习的，不难，念累了去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没有任何压力啊。如果叫我们不睡不眠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这个可以吃饭可以睡觉的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三年成功啊，非常难得。三年成功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净土圣贤录里头所在的，往生传里面那些所有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三年啊，所以三年是一千天，不是难死啊，要真干啊，万缘放下，什么都不想，专想极乐世界，专想阿弥陀佛啊。那么不能往生的，决定是这个地方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，一时放不下，一时放不下就永久放不下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这个麻烦是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啊。佛说得很清楚，世间全是假的，那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！贪嗔痴，这是佛讲的三个根本烦恼，我们有没有？能不能断得了？太难了啊！有一个方法可以断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把心集中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些东西都不像大家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，慢慢对这个就淡薄了啊，淡到极处就没有。现在人的教育是教你怎么发财，怎么升官啊，怎么能够得到名闻利养啊，享受五欲六尘，他只学这个东西啊。这个东西眼前是有乐，这个乐是什么？这个乐是刺激，不是真乐啊，像吸毒打吗啡啊，是快乐一阵子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都不是真路啊！我们要知道，那个东西碰都碰不得的啊！真路是智慧，是德行啊，是向好，这个向好是自然的 啊，是自信露出来的。什么时候露出来？见性才露得出来，不见性不行啊。一切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只要见性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佛家要求的修定，八万四千法门为一桩事情，通通是修定。啊，每一个法门，你只要专一、专心，通通会得定，通通会开悟。啊，我们自己学了63年，越学越欢喜。愈学愈兴奋，欲罢不能的。啊，真正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：“世味哪有法味浓？”啊，这个世间快乐的滋味，跟佛法不能比啊，真乐啊！开悟的人。正果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！我们眼睛这好像凡夫很多，没看那个正果，其实正果的人比我们还多。啊，这些正果的人就是诸佛如来啊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。通通是一法身，通通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，通通是自己啊，真正是一体。那诸佛菩萨的名，诸佛刹土的名，六道众生的名，统统是假立的，不要以为是真的。你要以为是真的，你迷了。啊，为什么一个涅槃，佛说了差不多70-80个名字？这是教学的善巧，教学的方便。叫你懂得他的意思就对了，名是假名，怎么说都可以。多少糊涂人因假名啊在争论，有什么意思？假名假相的就争论，错了。啊，真搞清楚了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要名名给你，要利利给你，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为什么？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清净心。啊，真是智慧，你什么都看清楚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个东西是真的啊。啊，世俗世间那一些法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佛说，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。啊，我们念佛，决定修净土，一切法要放下，要学，不学，两个门进不去，一个门才进去。啊，两个门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，一个就没有。啊，法法门门都能够证果，都能够明心见性。问题是你 会不会啊？会没障碍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，所以一切法都能解行。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啊，顺着你的根性，你很容易成就；违逆你的根性呢，你格格不入，啊，学起来很困难。法门当中最容易的、最契机的，但是它是个难行之法，啊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真的，男女老少、贫愚不孝，个个都能成就。是心是佛，这是净宗最重要的核心。啊，净宗凭什么立教？凭什么建立念佛成佛的法门？就凭这句，因为你是心是佛，你的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你不是没有，你只是不知道你有真心。这个真心能吸引万法，整个宇宙是你心现的，哪一个人有这个念头？啊，不说世间人，说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几个人有这个概念？宇宙从哪里？我心现的。啊，实际上这个事情也不是不能体会，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，啊，从梦中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还很清楚，去回想一下，这梦从哪来的？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梦是下意识变现的，那下意识还是自己心的，啊，妄心，能讲得通，一切法从心下生，啊，下意识变现的，我们现前这个世界。完全是意识变现啊，怎么变的呢？一念不觉，一念觉变现的是十宝庄严土，一念不觉呢，变现的是十法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一念不觉啊，这个不觉呢，就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十法界就现前；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不现前。假的不是真的。那善根不足，不怕，要相信善根是决定有。也是迷失了啊！怎样把善根补出来呢？念阿弥陀佛，智持名号，啊，如果用觉明妙行菩萨所说的这三个原则啊，念佛的时候不怀疑，不夹杂， 不间断，一句接着一句啊，用至诚心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一声佛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欲集善根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无量劫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都不怕啊？为什么？那是妄心造的。我今天念佛，时间虽然短，念佛不多，我是用真心念的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邪不胜正，你无量劫造作恶业是邪念，是妄心。今天我念佛是用真心啊，邪不胜正，所以一句正念能灭无量劫的邪念。啊，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处事在人接物日常生活，你是用真心用妄心，那当然首先呢，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妄心不知道啊，那从事上来跟你讲，真心这个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名啊，但是真心所现的相，这四相上与性德相应的真心，与性德不相应的妄心，与性德相应的三归五戒十善啊，沙弥律仪三居境界，这是真心啊，违背是妄心啊。那么佛留下来这些经教是真心，全是从真心流出来的教解啊，我们读诵就是恢复真心，这个里头的意思懂不懂没关系，我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自性流出来的，释迦牟尼佛自性跟我的自性没两样啊，我只要恭恭敬敬去读它，恭恭敬敬去学它啊，意思懂不懂没关系，真诚心恭敬心，没有怀疑的心啊，念上千遍其意自见，自然开悟了，自然明白了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自己自信变出来，我的心越清净，跟自信就越相应啊，清净到极处，豁然大悟啊，所以说其意自见，释迦牟尼佛的经就是这么讲出来的啊。慧能大师在世的时候，教化众生也是自信流露的他真的不是假的 啊，佛法修什么？戒定慧，别忘了，离开戒定慧不是佛法，是佛修啊，把佛法当作世间为学问去研究去了啊，那个不管用，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关啊。你要讲经说法嘛，那就像教授一样，也能讲得头头是道，也能著作等身啊，在世间可以拿到教授的学位啊，这个地位啊，可以得到世间的名闻利养，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关啊。走这个路的人很多，李老师怕我走这个路啊，半路上把我拦截了啊，我很幸运的听到啊啊，要没有听他的话，也是走向学术上去啊。那个时候对经宗半信半疑经宗是真难信。我学佛到今年63年，我记得我学佛30多年才真正相信净土，你就知道多难啊。世尊说这么多的法门，让我们自己选择，选择适合自己生活环境，适合自己体力啊，样样都适合，就不会感到困难啊。念佛法门种类很多，我们所选择的地贤老和尚教给锅炉匠的这个方法，我选择这个，而这个我做得到，我很欢喜做到啊，那就是一心专念，念累了呢休息啊，可以躺在床上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，不分昼夜啊，什么时候疲倦什么时候就休息，什么时候休息好赶紧起来接着念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。这个方法适合一切人，真的男女老少咸鱼不少，个个合适，真要放得下啊，什么事情都别管了。郭刘将3年成功，我们相信3年决定成功。那3年1000天，啊，古人教给读书人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们念佛念到1000天，肯定见佛。啊，也许功夫得力的时候，啊，真肯放下的，大概不要1000天。啊，2-3天你就见佛。啊，所以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啊，信佛就是信自己，信自己就是信佛啊，不信佛你不相信自己啊，这个事情是难的，是不容易啊啊，几个人相信自己，几个人自己对自己没有怀疑啊？为什么会有无始劫以来 受烦恼的熏习啊，熏习的时间太久了，熏习的太深了，不容易修啊。觉悟的人名利心淡薄，啊，他听东西容易听懂，跟佛就比较接近，他能听得懂，啊，他能放下，放下便是，才能往上提升呢，像爬楼梯一样，啊，放下一层才能上第二层。放下第二层才能上第三层，不肯放下，原地踏步，永远不能提升。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念头多重要啊！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心地清净，念头善，念头净，所以那个地方是清净佛土。我们这条人心不清净，杂念多，妄念多。啊，所以把这个境界啊变成了无著无实。他本来不著我。是我们的心着我了，外头境界就着我了。佛说了，你念一声佛号，永灭多劫重罪，我们能相信吗？我们看的时候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念一声佛号，啊，把多生多劫的重罪也都消掉了。没人相信，佛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你在那念，你那个不是一念，一念成名才有效，你不是一念。你是什么念呢？是杂念，你是妄念，所以你成名没效，一念就有效。一念是真心，杂念是妄心，这里头学问可大了。那我们是真心是妄心，全是妄心，这一念呢，我们没搞清楚，我们不懂什么叫一念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600兆分之1秒，那叫一念。这一念多危险！这一念我们根本就没有觉察，茫然无知啊！念阿弥陀佛能灭罪，一定要相信。我们杂心念，带着妄想心念，能不能灭罪？难，灭得不干净，灭得不彻底。啊，可是要有恒心，有毅力，我的佛号一直念下去。人家一生一生就灭罪了，我念千生万生万万生，就有力量了。啊，要相信这一句佛号。别的东西不行的。 啊，不是没有效，是我们的功夫不到位呀。十分力气想得到十分果报，那就是自己果报是相对的。啊，十一分呢就得一分，十两分呢就得两分，是这么回事。啊，有些人少数很显著，他用的功到位了，我们用的功不到位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要认真努力。那真正要加功用功，啊，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主要的原因是对这个世间有贪念放不下。啊，障碍不在外面的，在自己。自己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。佛的话是千真万确，绝对没有错误。那我们自己智慧能力不够，要依靠佛菩萨。依靠佛菩萨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。那这个条件是佛菩萨加持是相对的，你有一分功德他就加你一分，你有十分功德他加持十分。完全是属于感应道教，这在理上讲得通啊。啊，这是念佛人。啊，自己念到功夫成片，就决定得胜。啊，功夫什么叫成片？心念里头，确确实实只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放下了。这就叫成片。如果还有杂念、妄念夹杂在里边，这就没有成片。没有成片，往生不可靠。完全看最后一念是不是，最后一念是的，念往生；最后一念不是的，就不能往生。但是功夫成片的，它是决定往生。啊，而且功夫成片可以随意往生，他想什么时候走，佛什么时候就来接他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生死自在。啊，那么这种人往生，佛来接引他，首先是佛光照他，佛光一照啊，这就是加持，把他的功夫提升一等。啊，所以功夫成片提升，就变成四一心不乱。得到四一心不乱的人，佛光一照，他就是理一心不乱。啊，得到理一心不乱的人，佛光一照，他就在十八度。啊，所以晓得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是自己有多少他就加多少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的真干，佛菩萨加持也多，自己不干，专求佛菩萨，佛菩萨加持力量很微弱，甚至于自己还造恶业，那就加持不上。不是不想加持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 真的是普度众生，我们自己业障深重，加不上啊。这个事情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凡夫起心动念都是障碍，都是烦恼啊！用我们这些烦恼来怀疑如来无碍的妙法，错了啊！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一尘佛名。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！生命必生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不是假的当然之理 啊！所以问题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对一切人事物坦诚见面，这个要求执心是道场啊！啊，我念佛用真心，我待人可以用妄心，错了。那个佛也是妄心，一妄一切妄，一真一切真啊！这个道理总要懂。我用真心待人，不吃亏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也不吃亏；别人障碍我，别人陷害我，我都不吃亏。啊，我真诚。啊，跟这些不真诚的人在一起，他提升我的境界啊，他是我的一面镜子啊，他这些不诚实东西，我反过来问自己，我通通没有。好啊，啊，没有这些境界自助，我不知道自己到第几层呢，不知道啊，所以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通通是善知识，通通帮助我们提升，帮助我们增长。啊，如果我们用错了心，用妄心呢，那这个外面境界影响我，帮助我们堕落。啊，我们用真心呢，他就帮助我们提升。要学佛，要学菩萨，不要学凡夫。啊，佛菩萨只有一个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怜悯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。